孩子，送父母，度蜜月，陪朋友，你想要的泰国都有。 泰国， 跟团游泰土，自助游泰累，下载六人游 APP，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。 奥迪 Q7 特惠来袭，新车直降10万，原价回购3年6万公里内，奥迪 A6、Q5 32力，以礼相爱，尊享零利率购车方案。奥吉通奥迪6571-878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，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。 我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。 五年可以做什么？五年能够改变什么？ 成长、革新、颠覆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2012-2017，直面挑战的五年。 2012年9月6号9:06，北京 FM 969正式开播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，精准锁定精英群体。 成长五年，立足北京。砥砺五载，感谢有你一路相伴。 悦动北京， 悦动北京， 经典飞扬， 经典飞扬。 北京 FM 969，5周岁，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 穿梭在北京街头巷尾的公交车，不但外观越来越炫酷新颖，节能环保效果也将逐步凸显。年内，北京市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车将占车辆总数的70%，不仅城区线路，郊区线路也将逐步更换成新能源车和清洁能源车。今天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8月22号，北京市的控烟协会曝光了手机微信投诉最多的前20家控烟不力的单位黑名单，包括通州的万达广场、北京南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均榜上有名。其中写字楼占到了70%左右，写字楼办公场所将成为本市控烟工作下一步的重点。北京市75座蓄水池的雨水泵站已改造完成，待全部使用后可达应对10年一遇的降水的能力。改造后的雨水泵站既能有效解决强降雨时下凹式立交桥的排水问题，又能将污水及时引入污水处理厂，大大削减对河道的污染，实现雨污水的全收集、全处理、全回用。

中